国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天气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里是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呐！昨晚真的是一个不可描述的夜晚，好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啊，来听这首本来误以为今天会是阴天的《阴天快乐》，来自陈奕迅，我们今天的起步歌。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记忆。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一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 我记得我大概好像高考完还是中考完，有一阵子在上海，那个时候然后有一阵子在歌荒啊，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歌。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电台做 DJ，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最近有什么好歌推荐吗？ 那时候陈奕迅刚刚冒头啊，他就说陈奕迅不错啊，就是一个专业的 DJ 嘛。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不好听啊。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人人都跟张学友比是不对的。后来才开始不那么狭隘的试着去欣赏其他优秀的歌手，觉得哎，确实是不错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么多年只是对张学友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我觉得张学友的铁粉一定能体会到我这种心情，就是但凡一听到他的声音真的会心跳。我记得谢霆锋曾经说过，说张柏芝对他说，我看到你就会心跳。然后谢霆锋就说，你平时心不跳吗？平时心也跳，但是听到他的声音呢，心跳会更快，好像他的声音就是有一种魔力啊。我觉得张学友确实适合唱情歌，而且也可以拿捏其他所有类型的歌曲，比如说这首可以把你烦恼一扫而空的歌曲，虽然它的名字叫做烦恼歌。有请 Jackie。 不爱的不得发抖，你爱的不再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你车走，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哦 皮呀咿呜啊，咿皮呀咿耶，啊咿皮呀咿呜啊。 今天梦做白日梦，宿上课精神不集中。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爱神却起恋爱的台风。 Baby 有什么要求？ 要痛快爱个够。 谁是梦中男朋友？ 雷奥纳多。 是他花式被吻多。 给我一个 Romeo。 天纯大清早的吊吊嗓子，然后一分半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听一首安静的歌。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 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双安商场拼卡日，6月22日至6月24日，邀您拼吃拼玩拼优惠。2018新款夏装6折起，满800再送80电子积分礼，美团可再享85元团100。更多活动敬请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Club。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不需要看歌单就知道它的名字，对不对？能会是阿拉五姑啊，要唱歌手罗月文罗雨，能会是吧。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 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灵。哦，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哦，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 账号上费劲说，你打算翻译一下你刚才说的不？会有人听不懂吗？我觉得不存在的，这么简单。很喜欢胡歌吗？他要唱这首《六月的雨》，你会喜欢吗？那我都会喜欢。立刻就有郭威回应说，啊，我真的非常喜欢六月的雨啊，上周我嫁人了，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周日，早知道就应该跟你要这首歌了。我当时还送你两首歌呢，你听一下回放好吗？ 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虽然我是自由自在，但我一定会爱上你。 把他上周出嫁的一些照片发给我看了啊，真的非常非常美，真的衷心为你高兴啊。虽然我还没有你这样的经历呢，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虽然还没有遇见你，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遇到你哈。这首歌来自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谢春花真的是有一股敢爱敢恨的那种洒脱劲儿，所以她也肆意地挥霍着她的才华。她曾经说过，如果我原地踏步呢，就是一直后退。可是她这张新专辑会让人觉得，哎，有点失望，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没有什么惊喜哈，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退步哈。李宗盛曾经对谢春花说，你已经正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哈，所以应该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同时，思考如何才能带着听众往前走。但是这个中二小女生可能现在只想彻底做自己哈。来听这首《西班牙狂想曲》，来自黄湘怡。中国很多球迷对德国队都真的都是非常疯狂啊，但真的还会有人不太喜欢德国队哈。昨天我有个朋友，在大部分人怀着凉凉的心情看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他大放厥词说，哎呀，德国队可能要出现了啊，如果我不喜欢的西班牙队也出现的话，也出局的话，那这届世界杯就完美了。可是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喜欢德国队，当然同时有很多人喜欢西班牙队，是不是？这首歌送给所有西班牙球队的粉丝，来自黄湘怡，《西班牙狂想曲》。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加速狂飙，你说不 喜欢德国队，因为他们不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人的出众，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隐形而失去了胜利的可能啊！很多人都坚信德国队会走得更远，所以就一定会有几家喜欢，几家不喜欢，不喜欢就拉倒，是不是？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掰我就拉倒》。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想要联系到我们，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中信银行信智投火热上线，人工智能加人脑智慧双核驱动，建立大数据精选最佳基金组合，定期调仓，现在购买享一折费率优惠，快来一键开启美好生活吧！详询中信银行95558，投资需谨慎。 看世界杯，我要换大屏彩电。 天气太热，我要买省电空调。 没问题，来国美都帮你实现。6月29号到30号，国美年终福利日震撼来袭，全场家电5折开抢，还有空调买柜机送挂机。 啊，还在等什么？快去国美吧！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9度，高温蓝色预警中。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在36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强烈，臭氧浓度明显增加，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2016年7月1号，国家大剧院历时4年打造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首演问世。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展现长征岁月、弘扬长征精神的歌剧精品。6月28号到7月3号，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的第4轮演出。继续关注，6月25号凌晨2点到4点，北京音乐广播将为您现场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当天下午1点到3点重播。指挥家西蒙拉特将带领乐团在柏林森林剧场演出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组曲》，很多歌曲场景和森林剧场的自然景色十分契合，也让世界各地的歌迷充满期待。继续来关注，近日张学友获邀出席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礼。身为荣誉院士的他戴上眼镜，身着紫色院士袍，坐在舞台见证仪式，并负责向毕业生致辞。张学友笑着说，看到这么多毕业生就感到演艺行业很有希望。他说，我们爱我们所做的，只要够爱才可以不畏艰难，不计回报精力时间去做一件根本不知道终点，耗尽一生青春的工作。 各位同学要好好保住这份爱，我们才可以坚持到底，才可以把演艺工作当做我们终身的职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九点继续音乐加速度，十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十二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二十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昨天晚上真的是热闹的，让很多选择恐惧症的人很犯难呢、啊。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对不对？多台大戏同时上演，有热热闹闹的创造101，有29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啊。但是凌晨2点，毫无疑问，只属于球迷，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李健的《凌晨两点》。 我在凌晨两点想你，想你此刻会在哪里？哪里都比不过我心里，心里随时随地有你。在想你，想你就会出现在我的眼里。在眼里，在我眼里，你是我的唯一。我的生活不能没你，没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多事我也不清楚，清楚的是我很爱你。很爱你，爱你就会为你不停地歌唱，在歌唱，歌唱在我生命中遇见你。爱你， 唱，歌唱在我生命中遇见你，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来自李健微信公众账号上特洛伊说，前程我看到有李健的凌晨两点，能送给我广陵的朋友吗？昨晚正好也是忙到凌晨两点，今天还有工作，祝他开开心心工作愉快，他叫小小。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懒尼 Britney Spears 的一首 And the Spadium。 Bob's alright, don't know if they're ready for it. Valley, baby, here's the key. We're about to step inside. Skip on the drinks into the floor. Making my way, that's for sure. My body's taking over and I want some more. Whoa.Baby, don't be shy. I know you're feeling me, cause you're giving me the eye, and I don't wanna play around. Baby, watch me move. Check this, let's make a scene. Don't leave me waiting longer, why you wanna make me long for you? Move it, baby, over here, so we can set it off. We can get down to the DJ's town. Feeling so good. Britney Spears and Spadium， 其实她的声音和萧亚轩一样，是有点扁扁的啊。但是萧亚轩的声音更 sexy 一点，而她的声音呢，会有点娃娃音。我们的歌单已经提前发送到位了啊！想要提前浏览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但是这样的一来，好多朋友都会感觉我会有一种感觉被监督的感觉。比如刚才，换一下 And Spadium， 然后提前播放了黄湘怡的《西班牙狂想曲》，然后我们的听友孙豪哥就说：“哎，所以懒尼去哪儿了？这不是来了吗？”懒尼不单来了，我们一条音乐快车道也马上要。上路了， 音乐快快车道。 Then I'm not free. Come on, girl. 开车的你听到这样的旋律， 听着刘德华嗨起来吧。我行我痴心，我痴心。柳柳说咱俩同时来了那句我恨我痴心，我觉得不止咱俩。大黄蜂说继续唱，你也一起啊。是接受命运， 心间战争使我实在难过，未恨你欠我，我恨我爱错， 亦爱亦恨。耳边听到这首是来自刘德华《我恨我痴心》。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徐佳莹的《啦啦队》以及 Ariana Grande Focus。以后叫拉拉终于可以叫歌后徐佳莹了哈。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拉拉昨天晚上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你看那笑得多甜呐、啊、昨天晚上金曲奖成艺讯封王，徐佳莹冲后，而后者却是我觉得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要知道他打败的可是张惠妹还有彭佳慧哦、啊、但其实算起来就是从他参加比赛开始算，他出道也有十年了哈，确实也值得一个奖项的鼓励和肯定了哈，而且也是80后扛起金曲奖大旗的时候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接下来听这首歌是很多人的心头号吧，来自曹格的背叛。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到这首歌，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部连续剧的插曲，这个连续剧叫做《还君明珠》啊，是我很喜欢的演员董洁和黄少祺合作的。 不停落下来，花怎么都不开，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心伤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上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 微信公众账号上，大黄蜂说：“你不来唱两句？”我说：“我实在不敢再唱了，要招烦了，你知道吗？”太阳女神说：“背叛简直太适合我了，爱只剩下无奈。”真的很唏嘘，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如果你听不懂歌词，甚至当你听这首歌觉得，当你听悲伤的歌哈，觉得无感的时候，那是你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啊，九点我们节目继续，不要走开。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点30分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极致畅爽体验还要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搭配99元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你就是 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一路。 我是千纯，欢迎回来，音乐加速度。今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要出现雷雨天气，所以要注意防雨防雷，要尽早返程，知道吗？公众账号上 Song River 黎说，纯姐，我昨天看了德国的比赛，哇，激动得快5点才睡着，今天早上8点又起来在路上，没有纯姐的声音估计要晕倒了。实不相瞒，我也是晕晕的。我们一起来给自己打打鸡血，加加油，鼓鼓劲，好吗？ 这样 do da da do 离开你，就让大雨把我打醒 do da da do 不爱你，要自己善待自己。 我爱过你，为何你失去过你？ Summer Rain， 千春非常喜欢他在感情里的态度，很洒脱，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哈。西方有一个著名的谚语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的，打翻的牛奶已经成事实了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吸取教训，然后忘掉这些不愉快。来听陶喆，心乱飞。 管不住的心扉，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得快，泪眼里好水， yes, 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怎么知道这样就一定对？我真的很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 是来自陶喆《心乱飞》，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哈。刚刚关注我们两个月的算是新朋友 Lucky 说，他说讲真大周末要加班，心情好荡啊，但是大早能听到音乐加速度立马就降噪了，不要这样好吗？不能因为加班心情就不好吗？你想想我已经在周末加班整整快两年了吧，我这不也信心很好吗？人生和生活都需要自己调节哦。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 Creeping Up On You， 来自 Darren Hayes。 虽然节奏感很强啊，但是主人公在这首歌里面爱得很卑微，来听一下。 Clothes been 这个72年出生的金牛座澳大利亚帅哥哈，生生把一个痴汉的行为啊、美化成了一个非常文艺的行为。这首歌叫做 Creeping Up On You。想搜索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马上要进将近一分半的广告吧，相信你应该有耐心等到那个时候。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马上回来。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如果你提前看过歌单，你就知道应该是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但其实我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接受，因为我觉得《相见恨晚》就放一放好了，对不对？地球之所以是圆的呢，是因为上帝想让那些走失或者迷失的人重新相遇。如果注定要在一起的人，那不管绕多大的一圈，依然最后会回到彼此的身边。那如果最后能够在一起，晚点也真的无所谓吗？把心放宽，来听这首彭佳慧《相见恨晚》。 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 我想 友说好像彭佳慧在千纯的歌单里出现次数很多哈，也还好吧，主要是最近比较关注她，大家都知道最近她身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彭佳慧的朋友呢有一大堆，我觉得周慧算是一个好朋友吧，而且两个人很有意思哈，都曾被外界称为被颜值耽误的好声音，因此两个人非常的惺惺相惜，一路相挺哈，在情绪很荡的时候也总会第一时间给予对方支持和鼓励。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着， 我恨我痴心的时候差点追尾，开车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带哟。这边还有涛哥 OD boy， 哎，涛哥 OD， 你到底是哥还是弟？他说人在青岛给我的节目点赞，谢谢谢谢你。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周慧的《好想好好爱你》。说到彭佳慧呢，他曾经在那个灭绝师太黄小虎的 pub 演唱歌曲嘛哈，黄小虎曾经说过有两个声音，他觉得这两个声音一听就是 pub 留不住的哈，一个呢就是彭佳慧，还有一个就是阿令，来听阿令《一舞钟情》。 钟情，想要搜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哈。马上要进我们半点广告了，在这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Let Me Go Young London， 稍后见。 Things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same if you never want to let me know. Right back, turn it around, round, up in your town, down, just let me know. In, are you out? Oh, it's killing me now. You could just let me go. Nothing to say right now. Now when you crash down, somebody break me out. There's nothing. On the telephone, you only want me when you're all alone. Turn the car around and drive back home, 'cause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know. And every night that you fall asleep while you're dreaming of me, I'm begging you to set me free. I'm begging you to let me go. Back, turn it around, round, up in your town.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9度，高温蓝色预警中。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在36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强烈，臭氧浓度明显增加，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二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9届金曲奖于昨天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陈奕迅获得最佳男歌手年度专辑，徐佳莹获得最佳普通话专辑最佳女歌手，李宗盛获得最佳专辑制作人，宋冬野获得最佳作词，林俊杰线上压轴表演入围6项，遗憾陪跑。张惠妹带着外甥女儿安娜走向星光大道，阿妹入围6项大奖，直呼有竞争才好玩，要有气势，我什么奖都要拿，6项全拿。也透露比起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奖，最想拿的是最佳普通话专辑奖。陈奕迅3度挑战最佳男歌手，他表示很轻松的来，没想过拿奖，以前比较紧张，所以今年不紧张了，笑说昨晚在台北吃火锅已经很满足。而萧敬腾也是首度以歌手身份扛起本届金曲奖主持重任，老萧本月13号开始闭关，几乎不吃不喝，一天仅吃一餐，更因连日压力及三餐不按时吃，体重降至53、54公斤，看了让人心疼。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北京时间9点33分49秒，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最近大家都在看球哈，其实呢，对千纯来说，我是谁都不迷的，所以谁进球我都也挺开心的。今天晚上有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还有日本对阵塞内加尔，以及波兰和哥伦比亚会一决胜负哈。大家保存好体力，好好看球。跟我一样的话呢，其实看谁赢都也挺高兴的。来听这首。我也会爱上别人的。 什么离开爱情以后常常会打扰我，就算躲到世界的角落，他还是能够找得到我，所以开始接受了，时间也稀释了，快乐我也听说了，也祝福了， 悲伤从此后就与你没关系了。想念是什么？离开爱情以后常常会打扰我，就算躲到世界的角落，他还是能够找得到我。所以开始接受了，时间也稀释了，心平静许多。你从别人得来的快乐，我也听说了，也祝福了。我也会爱上别人的，眷恋的爱着，如同爱你一样的深刻，以为永远了。我也会爱上别人的，明天会如何，快乐悲伤从此后 千纯曾经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辛晓琪，我也会爱上别人的。而最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作为我们这种没有立场的伪球迷的主题曲啊。你看，喜欢过申花队哈，上海申花，喜欢过阿根廷，喜欢过巴西，最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墨西哥队了吧。小闪说德国2-1战胜了瑞典，他很高兴。那我可能为墨西哥战胜了谁来着啊，不重要，反正墨西哥赢了就啊，战胜了韩国不重要，墨西哥赢了就好啊，为墨西哥而振奋。扎针说他的儿子很喜欢听英文歌，那这首歌就送给他了。 I know. Every crack in the wall reminds me of all the 100 million reasons I put down my gloves. I can't believe this was real. 解忧说，我觉得爱是一种能力，很多人是没有爱的能力的，既不爱自己也不爱别人，心里永远都是灰色的。是的，这是真的，有的人没有爱的能力啊。所以解忧说，我就远离这样的人，没有正能量。你做得非常正确，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哈、啊。这首歌送给你了， Alexander Stan 带来的 Thanks for Living。 音乐快车道， Listen up。 Welcome! Get ready. Come to paradise. 穿的轻松或是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在。 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的所有的人。 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装模作样。 寂寞游荡在每个游戏入口，排队等待温柔感觉落寞。当一切消失在天亮了以后，欢迎你来。 相信这是我的能源，时的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放肆的自由，其实我的梦。 再按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 欢迎你来到这个楼。 wanna run. I just wanna run. I'm not here all alone. I try to call your house, can't reach you on the phone. I'll gather up the nerve, I'm packing up my bag. It's more than you deserve. Don't treat me like a drag. I'm feeling like a keep on song. 昨天晚上金曲奖的各个奖项已经都有归属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哈。时隔三年之久，在去年的年底推出全新专辑的跳舞的反骨的孙燕姿无缘今年的金曲大奖哈。但其实作为歌迷来说，自己喜欢的好歌手不需要评判，自己喜欢的好歌手甚至不需要奖杯，对不对？而且现在孙燕姿正和她的宝宝和小宝宝一起谱写着关于幸福的歌，祝她幸福就好了。耳边听到是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太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稍早前一首歌是首英文歌，来自 The Downtown Fiction I Just Wanna Run。 稍早前的一首歌是陈奕迅和黄韵玲带来的乐园。以上三首歌构成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抓紧时间来听今天的最后两首歌吧。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谁为你遮阳？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 微信公众账号上费劲说，这个歌竟然还有这个版本。是的，重新编曲了之后变得清新多了哈，没有那么悲情的一个版本，而且把它浓重的换气和呼吸的声音都放进去了，有点 sexy。 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坐着想起那些快乐，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 在这样一个看脸的世界，千纯喜欢的何润东啊， 在早期的一首作品《没有我你怎么办》，大家想到的可能会是小李飞刀这个连续剧哈，但是这是另外一个版本。时间来到了9:55，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和足球或者世界杯这个话题有关的哈。因为这首歌虽然是谭校长自己演唱的，但是它改编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当时是由红色摇滚演唱的哈。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Goodbye, see you next week。 愿望扎在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 快入入新家总共分几步？ 第一步把新家门打开，第二步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房源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员。 400-606-8866，全包员，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详见店内活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6月28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再度上演。唱响波澜壮阔、不忘初心的雄伟史诗，印青、邹静之、田沁鑫、杨笑阳，国内艺术界翘楚合力打造，指挥家张贤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领衔实力阵容，再塑长征英雄群像。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